第一天出去兜了一天，接了三双鞋，从早上不停歇忙到喝完汤才算收工。回家一看，这指头肚都磨破了。第二天就不一样了，一下子呢揽了十件活，也是干到天黑。第三天出去，曹氏还没做晚饭，他就哼着小曲儿，挑着担子，兴冲冲回来了。曹氏一问才晓得，他这一天弄了十三双鞋。天快晚的时候啊，想了想不能贪多，一天下来也就照这样也差不多了，于是便收了摊儿赶回家去。当天晚上，李铁帆在这边喝汤，胡护理现场表演了一下技艺，看得李铁帆直竖大拇指，说这人呐、心气儿灵了就是没治，干啥都成，干啥都好。他那时候学修鞋，跟着师傅整整挨了三个月打。临出师的时候，师傅还告他，就你这手艺，时可悠着点，防着哪一天说不定有人把你这摊子给踹了。这日子呢过得也是真快，不知不觉过去半拉月了。这半月里，李家人人欢马叫，几个小孩子一天到晚在外边跑，捡一个什么废物什么弄回来。胡护理早上出门，天黑回家，而曹氏的饭菜都做好了，带着孩子守着热气腾腾的饭锅等他。一家人是喜笑颜开的吃完晚饭，胡护理和孩子们呢说一些笑话，或者把孩子们弄回来的木头棍、破鞋头之类的整治成家里的小摆设。东西少了看不出来，半个月一过再看，家里分明是这小玩意儿那小东西的琳琅满目，花团锦簇起来，家的气氛是和乐而甜蜜的。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胡护理呢又有了当初被四叔收养时候的梦幻。有一次他甚至梦见了自己挣了很多的银子，那衣服鲜亮的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溜烟的就跑回了李家村。装银子的大袋子那是沉甸甸的横在马背上哗哗作响，他直接把马骑进了邓家大院，吓得邓家把门的家丁一屁股蹲在地上。邓天一正在屋里的太师椅上养神呢，一看见他进来那是目瞪口呆，他雄赳赳气昂昂的把银袋子往地上一扔，嗨，算作那五亩地的100倍的价钱。醒来以后啊，胡护理独自笑了一回，心说自己在梦里真是犯傻，就真有那么多钱也不能扔给黑心肝的邓天一摆过去啊。五亩地可以不要，钱要留着分给李家村那活着的穷哥们儿，然后还要把这几个老人的坟茔修葺一下，也显示一下后辈的孝心。从那天以后，小玲姐也跟着老爹串街走巷赚钱了。那天生意特别好，胡护理一个人手忙脚乱也应付不了，把小玲姐带上，一则可以给他吆喝顾客，二则呢也给他打个下手，搓搓绳子，递个小东小西，三则没活干的时候，爷俩呢也可以忙里偷闲，拉拉胡琴，唱几支小曲儿，目的不是为了解闷，说穿了就像今天在电视上做个广告，提高一下知名度，招揽顾客。爷俩的补鞋挑很快招来了不少当地住户的信任和好评，大家伙看到小林杰的时候都乐意和他聊一聊，哎，小家伙说的是极为的老成啊，见了顾客大老远的就是大叔大爷的问好。再说爷俩的手头还行，价钱嘛又要的便宜，渐渐的有事没事爷俩的胡琴一响，就有一帮老头老太太自动的搬着小马扎从各自园子里走出来，会到他们身边聊天说笑，帮忙拉生意。如此一来，爷俩每天少说呢也能挣个200-300大钱，这已经是不错了。李铁帆呢、也是不无感慨地说，哎，这补鞋匠能补到这份上，绝对是福星高照的结果呀。然而每次一转到李家这边，他仍然一遍一遍地重复那句老话， 千万记住，不要在街上支摊出挑。狐狸是满口答应，心里却有些颇不以为然。已经干三个月了，别说没人找他们麻烦，连对着他们爷俩脸说句狠话的人都没有。狐狸不免怀疑李铁帆是怕他抢了生意，因而是恐吓，不让他到大街上定点出摊。狐狸啊，也理解这个老乡的难处，也知晓他日子过得非常的不好，因此呢，心里虽然对他有了看法，但说起话来呢，还是好言好语，没有半分怠慢。不过出摊这回事嘛，经过狐狸一合计，觉得还行。再说呀，在一个地方打出了名气，都是熟脸，有个啥事儿话也好说。于是呢，狐狸和小林杰没有和李铁帆打个招呼，就把摊儿给支上了。那也是一个三岔路口，人比较多，补鞋的手艺人却没有一个。狐狸事先呢，在此有了群众基础，把这个摊点定上，那生意一定会非常好。那两天啊，狐狸又狠狠心扯了两块布，给二儿子和自己呢，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，穿出去坐在行人如织的大街上，也显得不寒碜。在这时间长了，人头都熟了，陌生感一没有，自然而然和周围人消除了隔阂，打成一片。狐狸啊，有的时候转念不过来，竟也会突发奇想，错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了。有两天的生意特别的好，把狐狸他们爷俩啊累得够呛。因为大家伙都晓得这两人手艺不错，而且呢还会拉胡琴，每天不拉一段助兴，那狐狸便觉得对不起前来捧场的老少爷们，所以再忙也没把胡琴给忘掉。而如此一耽误，活没做完，来补鞋的都是那一片的住户，晓得狐狸父子是实在人，便让他们把活呀带回家做，到第二天早上送来就得了。当天晚上回家，狐狸点着油灯把活做完，天已经到了三更了，躺下来衣裳也没脱，便搂头大睡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日头已经上三竿了，时候显然是耽误了，坐起来吃了一些热饭。曹氏告诉丈夫说，早上李铁帆隔着门缝叫他，要他今儿个在家歇一天，明儿个再出摊，免得出了啥事儿。曹氏说呀，李铁帆的声音听起来很惊慌，他怀疑这李铁帆是得了啥不好的信儿，才特意过来警告一下，因为这个啊，所以早上才没有叫他起早。但是狐狸呢对此嗤之以鼻，慌忙洗了把脸，收拾收拾挑子，便和小林杰出去了。说是人言而应，狐狸说呀，人应该是言而有信，今天啊，就算是天王老子出巡清街，他也要把做好的活送去，否则以后还咋立足呢，咋让人相信呢。那曹氏也是拦不住他，爷俩呢也就走了。狐狸边走边想，哪来那么多乱糟糟的丑规矩，我在这转了这么多天，要是出事儿，早就出事儿。李铁帆那是分明眼红我赚的钱多，嘿，你说这人啊，看着挺憨厚的，肚子里都会打小九九。要说银钱这东西啊，还真是有魅力，你兜里揣一些钱，那说话呀也有底气，腰杆也直。哎，有钱真是能让鬼推磨呀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回想当初一家人在大街上那是无地自容的时候，狐狸禁不住会意的笑了。至今他还能想起老太太推开院门探出脑袋那一刻他心里的巨大震颤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认为老太太无疑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准备等这两天忙活完便收摊歇两天，置办些礼物到老太太那儿坐一坐。到支摊的地儿已经是快到晌午头了，日头稍微有点向东偏，街上非常热闹。狐狸让小林杰拿着做好的活 挨家问着给他们送过去，表示一下歉意。而他自己呢，则放下挑子，坐在马扎上，开始悠哉悠哉地拉胡琴。胡护理拉了一会儿胡琴，开始感到有些奇怪。哎，这往日里啊，听到胡琴声便三三两两的聚过来的老头老太太，今儿个怎么一个也没有啊？有的路过的熟面孔呢，也是行色匆匆，连个招呼也不打。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胡护理坐了一会儿，越想越不对劲儿，起身到身后的一个杂货店里找老板娘问一问。老板一见他进来，很是局促不安，急匆匆地从店里出来，站到门口往左右望了一下，慌里慌张地对他说：伙计，你还是赶快走吧，今儿个怕是要出事儿。补鞋的头今儿个早上在这转悠过，还向路人打听这两天是不是有个面生的补鞋匠在这支摊儿。胡狐狸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心里像揣个小兔子的砰砰乱跳，谢过老板转身出门，就准备收拾摊子走人，但是已经晚了。远远的呀，有一阵狂笑传来，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接下来说： 哪来的野种，挂个胡琴到大爷我的地盘上了啊？ 胡护理被这个声音呢、一下子震慑住了，就像头上啊谁浇了他一盆凉水，全身透凉，牙关咯咯的打颤，双脚定在地上，想走都走不动，机械地转回头，只见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，头缠着发辫，穿着坎肩，正在往这边走。大汉的嘴唇都快咧到耳朵上了，露出满口黄澄澄的牙齿，眼睛笑得都挤到一块了，满脸的肉突突地颤着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胡护理天生就不是胆小怕事的人，大风大浪里也闯过不少回，稍稍镇静了一下，目视着那个大汉说： 这位爷，咱们都是受苦受累的，讲话干净些，谁也没招惹你啊。嘿嘿嘿嘿，你倒教训起了我，到别人地头上来撒野，话还说得这么难听。哥们儿，我这辈子见的人里边你还是第一位，佩服佩服。 这位大汉把胡护理上上下下一阵的打量，看着看着又忍不住一阵狂笑，话头一转说： 好小子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赶到我这一亩三分地上，树杆子踹场子的应该都有两下子，我龙四儿今儿个倒要见识见识阁下的真章，称一称你的斤两。 胡护理此刻已经完全震惊，面含微笑的看着大汉在他面前摇头摆尾转来转去，始终气定神闲的一动不动。等着大汉把话说完，他才一抱拳，此刻四周啊已经围上不少看热闹的，他冲大家伙做了一个罗圈揖，笑着对大汉说： 岂敢岂敢，我胡护理一介草民，迫于生计走到贵地，人穷志短，尚未拜会各位龙头大爷，初来乍到，许多事路又不明了，不忘之处还望这位爷多多原谅，山不转水转。 胡护理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这大汉给截断了。这个龙四儿啊，是这一片手艺人里的帮头，仗着有几分蛮力，地方上又有几个青皮混混给他充作打手，所以呢便和其他的混混划了底盘，这一片的地皮归他管，手艺人到月底呢都得给他口供。这一回呢又是到月底了，他在赌场里输了银子，一大早跑来找手艺人催钱，哪知大家伙啊都苦着脸说好长时间没活，房租都几乎交不上，求他开恩放一马。而这小子出来一打听，方知呢有个外乡人支了摊子顶了他的买卖，这位当时扬言要给这个胆大包天的外乡人个脸色瞧瞧。好在龙四儿呢还是混过江湖的， 晓得些行走江湖的规矩，因此先上来摸一下糊糊里的底。糊糊里说各路神仙他还都没会过，龙三儿立刻就无所顾忌了。他总以为糊糊里敢公开叫板，在这该有个后台靠山撑腰才对，既然没有，他龙四儿还有什么害怕的？所以不等胡护理把场面话交代完毕，便用一个慢字一下给他打断。慢，哥们儿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一个人就出来闯码头混世界，嘿嘿嘿，真让我龙某人打心里佩服。龙四说着说着，忽然从胡护理的箩筐里拿过一只穿缝用的大针，在胡护理的跟前晃了晃。哥们儿，虽然没下海捉蛟上山伏虎，总得有捉蛟伏虎的本事。我龙三儿啊，就先给你留点面子，考验一下你的基本功。我问你，这是啥玩意儿？胡护理看着那只明晃晃的大针发了呆，这还用问吗？这是穿缝的大针。可是胡护理明白，这根大针肯定不是这么教的，各行各业都有行话，这点他懂，但他不懂补鞋的行话，不叫针叫个啥呀？犹豫了老半天，龙三的脸上这阴笑更加骇人，一个劲地问。胡护理百进无所出，情急之下一闭眼一横心，硬起头皮说，这不是穿缝用的大针吗？四周是哄堂大笑，龙四儿啊更是笑得前俯后仰，眼泪都笑出来。笑完以后啊，龙四儿拿着那根大针绕场行走一圈，一扬手把针插到地面上，装出了一副凶神恶煞的样，对围着的人说， 笑啥？有啥好笑的？这个哥们儿说的不对吗？这不是穿缝的大针是啥？谁敢说不是，我龙四儿把他脑袋扭下来给这哥们儿做夜壶。话说完，龙四儿呢又不禁一阵的狂笑，然后从箩筐里拿出了一只鞋刷子，还没问出来，胡护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答案告诉他，是鞋刷子。四周人又是哄堂大笑，胡护理听见里面夹杂着几声幸灾乐祸的吼叫，赶走这个野种。胡护理的头脑轰的一声响，心说这一番栽到家了，悔不该当初啊，是李铁帆的话如耳旁风，一意孤行，竟导致今天的苦难。这位大汉在他手下喽啰的一片呼声中啊，更是长了精神，威风凛凛地走上前，也不搭话，胳膊一甩开，吐气开声，黑的一拳把胡护理打个仰面朝天。那一拳啊，正好打在胡护理的胸口，真如铁锤敲击一般。胡护理不及思索，喉头一甜，一口黑血就涌出了嘴角。他知道今天这回事儿绝难善罢，索性躺在地上抱着胳膊护住要害，准备以一顿皮肉之苦抵过钱财上的消灾。这位大汉一拳出击，把手收回来放到嘴上吹了一口气儿，活动活动手腕，满脸的鄙夷。人群中啊，一下子窜出一个瘦猴子的小个子，吆喝了一声， 兄弟们，揍死这个野种，看他还猖狂不。 人群中啊，呼啦啦又窜出来四五个，上去把胡护理拳打脚踢了。胡护理抱着头挨住疼痛在地上打滚，也不出声求饶，也不站起来反抗，几个人打得火热，那个瘦猴子上去把胡护理的所有的工具剁了个稀巴烂，然后耀武扬威的抱着膀子站在龙四的身边，媚笑的说， 哎，四哥，这么说啊，咱把这野种废了得，这么不识相的家伙以后在道上行走，指不定哪天都给道上朋友大卸八块了。四哥，您这是菩萨心肠放他一条生路，日后到江湖上说起来是四哥拳头不超生的笨蛋，岂不损了四哥一世的英名？四哥您看， 龙四儿微闭着眼睛沉默不语，那几个喽啰还正在打得起劲儿。杂货店的老板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就冲着龙四儿说： 龙四爷，您老儿是经过大镇长的人了，就任您的手下在这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男人。哎，这天下排不过一个男字儿，这位不懂得道守规矩，坏了您的生意，您呐也就惩罚一下算了，也犯不着往死里打呀。这一段风声啊可是很紧，出了三长两短，您这面子上不光是小事儿，传出去丢份儿啊，别人可谁也没法帮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谁让我牵挂是你啊，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，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，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，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，我不管心多深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爱是一种信仰把身旁，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，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，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，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心。 钱不赚那水在赚，水不赚那云在转，云不赚那风在转，风不赚那心也转，心不转 小雪篱笆旁的蒲公英，十几里有味道的风景，不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，多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，将愿望这只飞机寄成信， 北京时间22:00。